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 第一步，一、时间性阐释此在，解说时间之为存在问题的超越的视野。第一篇，准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在存在的意义问题中，首先被问及的东西是具有此在性质的存在者。准备性的此在存在论分析工作，按照它特有的方式，自身需要一种示范性的说明，以便从种种貌似与它平行的探索工作划清界限。第一章，在确定的探索工作的开端之后，须得对此在的基础结构，即在世界之中进行剖析。第二章，此在的解释中的这一先天结构，绝不是拼凑到一起的一种规定性，它原始的始终的就是以结构整体。然而它为考察各种组建它的环节提供了不同的着眼点。如果我们始终把这一结构的向来在先的整体保持在眼界之中，便可以把这些环节从现象上展露出来。于是要加以分析的对象就是世界，就其之为世界而言。第三章，作为共同存在与作为其本身存在的在世界之中。第四章，在之中本身。第五章，基于对这一基础结构的分析，便可以浅近地提示出此在的存在，此在的生存论意义，即是操心。第六章，第一章概说准备性的此在分析之任务。第九节，此在分析的课题。任务是分析存在者，而在这里所分析的存在者总是我们自己。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总是我的存在，这一存在者在其存在中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作为这样一种存在的存在者，他已被交托给他自己的存在了。对这种存在者来说，关键在于怎样去存在。这样来描绘此在的特征，就引出了下面两点。一，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在于他去存在。如果竟谈得上这种存在者是什么，那么他是什么，也必须从他怎样去世，从他的存在来理解。而存在论的任务恰恰是要指出，如果我们挑选生存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的存在，那么这个名称却没有而且不能有流传下来的这个术语的存在论含义。因为按照流传下来的含义，在存在论上差不多等于说现成存在，而现成存在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和具有此在性质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了不相干。为避免混乱起见，我们将始终用现成状态这个具有解释作用的表达式来代替这个名称，而把生存专用于此在，用来规定此在的存在。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所以在这个存在者身上所能清理出来的各种性质，都不是看上去如此这般的现成存在者的现成属性，而是对他来说总是去存在的种种可能方式，并且仅此而已。这个存在者的一切如实存在，首先就是存在本身。因此我们用此在这个名称来指这个存在者，并不表达它是什么，如桌子、椅子、树，而是表达它怎样去世，表达其存在。二，这个存在者在其存在中对之有所作为的那个存在，总是我的存在。 因而此在永不可能从存在论上被把作为某种现成存在者族类中的一员和样本。现成存在者的存在对这种存在者本身是无关紧要的，或更确切地说，这种存在者是这样存在的，它的存在对它既不可能是无关紧要，又不可能是有关紧要的。而按照此在这种向来我属的性质，言语涉及此在的时候，必须连带说出人称代词来，我是我存在，你是你存在。而此在又总以这样那样去存在的方式是我的此在，此在以何种方式向来我属，它无论如何总已决定好了。这个在其存在中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的存在者，把自己的存在作为它最本己的可能性来对之有所作为，此在总作为它的可能性来存在，它不仅只是把它的可能性作为现成的属性来具有它的可能性，因为此在本质上总是它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存在者可以在它的存在中选择自己本身，获得自己本身，它也可能失去自身，或者说绝非获得自身，而只是貌似获得自身。只有当它就其本质而言可能是本真的存在者时，也就是说可能是拥有本体的存在者时，它才可能已经失去自身，它才可能还没有获得自身。存在有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这两个词是按照严格的意义挑选来作为术语的两种样式。这是由于此在根本是由向来我属这一点来规定的，但是此在的非本真状态并不意味着较少存在或较低存在，非本真状态反而可以按照此在最充分的具体化情况，而在此在的忙碌、激动、兴致、嗜好中规定此在。此在的两种性质已经勾画出来了，一是它的对的优先地位，一是它的向来我属性质。这两种性质已经提示，在对这种存在者进行分析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独特的现象领域，这个存在者没有而且绝不会有，只是作为在世界范围之内现成的东西的存在方式。因而也不应采用发现现成东西的方式来使它成为课题。的确，如何正确的先行给出这种存在者远不是不言而喻的，其实对这种先行给予者进行规定本身就构成了这种存在者的存在论分析工作的一个本质部分。只有在正确可靠的给出这种存在者的同时，才有可能获得这种存在者的存在之领会。无论这一分析上是如何的前进，他总已经要求确保从正确的入手处入手了。此在总是从他所示的一种可能性，从他在其存在中这样那样领会到的一种可能性来规定自身为存在者，这就是此在的生存建构的形式上的意义。但其中就有这种存在者的存在论阐释所需的提示，要从这种存在者的存在的生存论建构中发展出他的存在问题的提法来。然而却不等于说要用一个具体的可能的生存观念来组建此在，此在在分析之初恰恰不应在一种具体的生存活动的差别项中来被阐释，而是要在生存活动的无差别的当下情况和大多情况中来被发现。此在的日常状态的这种无差别并不是无，而是这种存在者的一种积极的现象性质，一切如其所示的生存活动都从这一存在方式中来而又回到这一存在方式中去。我们把此在的这种日常的无差别项称作平均状态。正因为平均的日常状态构成了这种存在者在存在者层次上的当下情况，所以它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对此在的解说中一再被跳过了。这种存在者层次上最近的和最熟知的东西，在存在论上却是最远的和最不为人知的东西，而就其存在论意义而言又是不断被漏看的东西。奥古斯丁问道，谁能揭开这个疑案？他不得不答， 除，我正在探索，在我身内探索，我自身成为我性情耕耘的田地。这段话不仅适用于此在存在者层次上的及前存在论上的未被透视的情况，而且更适用于存在论的任务，不仅不可错过这个存在者在其现象上的最切近的存在方式，而且还要通过正面的特征描述，使得这种存在方式成为可通达的。但此在的平均日常状态却不可被单单看作它的一个方面，在平均日常状态中，甚至在非本真模式中，也先天的具有生存论结构。即使在平均日常状态中，此在仍以某种方式为它的存在而存在，只不过这里此在处于平均日常状态的样式中而已，甚或处于逃避它的存在和遗忘它的存在这类方式中。但是对处于平均的日常状态中的此在的说明所得出的，并不仅仅是在摇摆游移的不确定性那种意义上的平均结构。凡在存在者层次上以平均状态的方式存在的东西，在存在论上都满可以在一些世界的结构中被把捉到，而这些结构同此在的本尊存在的种种存在论规定在结构上并无分别。从对此在的分析而来的所有说明都是